朝觐是伊斯兰的五大功课之一，是指在伊历十二月八日至十二日，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城完成环游喀拜等一系列的宗教礼仪的活动。伊斯兰规定，凡是身体健康、有经济能力的成年穆斯林，在道路安全的情况下，一生应去麦加朝觐一次，作为必须履行的主命功课。真主在《古兰经》中说：“我立拉希阿拉纳斯黑主贝提曼尼斯达达阿伊勒希塞比勒，凡能履行到听凡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听凡的义务。”第三章九十七节。那么，有关朝觐的详细的历列，在伊斯兰的法学典籍中有非常详尽的论述，在此我们不必赘述。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朝觐的意义和哲理。凡是真主规定的任何功课都富有其哲理和意义，朝觐作为伊斯兰的五功之一也不例外。自先知伊布拉欣父子奉命修建了听法并号召世人朝觐以来，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乃至于发展到今天数以百万计的人成群结队的从世界各地前来响应真主的号召。纵观每年一次的朝觐旅程，人们会发现人类社会中真正的文明、和谐、平等、友善、诚信、敬畏进行在其中。来自世界各国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穆斯林朝觐者们从四面八方涌向麦加，身着统一的服饰，以统一的引语阿拉伯语高念着统一的口号 لبيك اللهم لبيك لبيك لا شريك لك لبيك إن الحمد والنعمة لك والملك لا شريك لك。 说我们的主啊，我们来了，我们来响应你的号召，我们来了，我们来了，响应独一无二的主的召唤，我们来了，一切赞颂都归于你，一切恩惠都归于你，一切权力都归于你，独一无二的主啊。他们向着同一个方向，听凡、米纳山和阿拉法特平原行进，在那些圣洁之地进行统一的活动，尤其是在阿拉法特山，那是朝觐活动的高峰之地、高峰之时。在那里朝觐者们回顾过去，祈福未来，他们伸出双手向伟大真主悔罪祈祷，用虔诚的泪水洗刷着心灵。真如伟大真主所说，我们的人们说，我们的人们说，我们的人们说，我们的وفي الآخرة حسنة وقنا عذاب النار أولئك لهم نصيب مما كسبوا والله سريع الحساب。 说有人说，我们的主啊，求你在今世赏赐我们美好的生活，在后世也赏赐我们美好的生活，求你保护我们免受虎狱的刑罚。二章二百零一节。然后真主说，这等人啊，将因他们所谋求的而享受一部分的报酬，真主的清算是神速的。二章二百零二节。到了晌里时分，在阿拉法特山集体并礼晌里拜和普里拜，然后呢继续忏悔以往的过错，做未来的计划，等太阳落山以后 集体涌向穆斯达里法，身着洁白的戒衣的朝觐者们高令着大战词缓缓移动，远远望去好似天空中的白云在流动一般。这一壮丽的景象呀，使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能够想象到复生日走向真主跟前受审的那种性状。到了宵临时分，在无边无际的穆斯达里法山，一起殡礼、婚礼拜和宵礼拜，并且在那里过夜。到次日，集体礼了成礼拜之后，又统一的奔向了米拉山，进行设食仪式，表示纪念真主，同时也表示纪念圣祖伊布拉欣和伊斯玛仪勒父子坚决服从真主的命令，并且勇敢地驱逐蛊惑人心的恶魔的高尚事迹，从而警示自己要戒除内心的私欲和贪心，以免遭到恶魔的教唆。在设食礼之后啊，开始剃头开戒，并表示从头开始重新做人，最后去环游天房，以纯洁的心灵赞念真主，祈祷真主，寻求真主的喜悦。到那时，人们会真正的体会到真主所说的真主是临近的。真主在古兰经里边所说：وَإِذَا سَأَلَكَ عِبَادِي عَنِّي فَإِنِّي قَرِيبٌ أُجِيبُ دَعْوَةَ الدَّاعِي إِذَا دَعَانِي， 说如果我的仆人询问你我的情状的话，你就告诉他们我却是临近的，你告诉他们我却是临近的，却是应答祈祷者的祈祷的，当他祈祷我的时候。2章186节。这时候人们就会感觉到真主离我们真的很近，我们到那里去朝觐也确实是走向真主，临近真主。那时的内心的感受无法用语言来表述，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个时刻啊！然后奔跑索法和马鲁瓦山，回忆当时伊布拉欣圣人，回忆当时伊布拉欣圣人的太太哈吉尔，为了给幼小的孩子伊斯玛仪勒寻找水源奔跑的事迹，在炎热的沙漠里，无助的女人，幼小的孩子，那是怎样的一种考验呀？伊布拉欣圣人经受了真主的考验，没有被眼前凄惨的一幕击倒他对真主的坚信，他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哈吉尔太太也凭借他对真主坚定的信仰，对真主无限的依赖，并没有绝望于真主的恩惠。每每想起他对伊布拉欣所说的话，说啊，我们都可以会感到热泪盈眶。但是他说，伊布拉欣啊，如果这是真主的安排的话，那么你请回去吧，真主绝不会抛弃我们。这就是哈吉尔太太，她对真主充满了希望，并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奔跑于索法和马鲁瓦山之间去寻找水源。真主同样也没有使她失望，而是赐予了他们 Zamzam， 我们说的这个潺潺清水啊 Zamzam。 此乃第一个哲理。第二，朝觐是求得真主饶恕罪过的最佳时机。朝觐是求得真主饶恕罪过的最佳的时机。人生在世，难免犯罪，犯罪后不是自暴自弃以浪为浪，而应该 知错改错，洗心革命，重新做人。朝觐就是真主赐予犯罪的穆斯林这样的一个机会。圣人说了拉尔瓦廖说，阿丹的所有子孙都是会犯错误的，而他们当中最好的人就是立即悔过者啊，立即悔过者。伊布尼马扎圣训记录，不管是在阿拉法特山上还是在听访跟前，只要是发自内心的忏悔，真主都会接受并饶恕他的罪过，消除他所有的过错，使他一尘不染，犹如母亲刚刚生下的新生婴儿一样。第三，通过一次次的转移来升华朝觐者们的信仰。朝觐的每一项功课都在不断地升华着汉子们的信仰，净化着他们的心灵，每一项功课都在缩短着哈吉们与真主之间的距离。虔诚己意只为取悦于真主的哈吉们，他们的信仰一次次的得到了升华，他们的心灵一次次的得到了洗涤。第四一点，同时回忆到行刑们的攻击，行至扫了拉华林森了们以及他的圣门弟子们，以及之后追随正道的新行们，为了把真理的光芒带给世人，在那个时代科技不发达，交通不便利，但他们仍然从遥远的麦加麦地那历经千辛万苦，克服重重阻力，牺牲了若干的生命，或徒步，或者是骑马，或者是乘船，把伊斯兰的光芒传播到了世界各个角落，让人们认识了宇宙万物的造化主，伟大的真主。第五是自我修炼，感谢主恩。朝觐之旅可以说困难重重，并非享受，在这过程当中磨练了哈吉们的意志，锻炼了哈吉们的耐心，集体种种集体的功修，提高了哈吉们的服从的意识，遵纪守法的意识，互助互利的意识，培养了舍己为人的品德，内心栽培了顺主顺圣的精神。他从内心中感谢真主的恩典，赐予了他财产和健康的身体，使他完成朝觐的主命。大学者卡萨尼说，朝觐体现着奴仆性和感恩之心呀。奴仆性指的是不管是总统还是百姓，不管你是富翁还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一般的平民，大家都穿着统一的白色戒衣，不得装扮，远离物欲，抛去姓氏的一切浮华，毕恭毕敬，一心一意地进行每一项功课。至于感恩之心，伊斯兰的功修要么是身体来例行，要么是单独的身体例行，如我们的礼拜斋戒；要么是单独的财产的费用，如听课。而朝觐是身体和钱财的功修的精兵，你既要花钱，又必须要你的身体亲自去履行啊！有了足够的钱财，还要有健康的身体方可朝觐。可以看到世界的大同和大不同，大同那是普天下所有的哈吉都以着同样的言辞，以着同样的方式在纪念真主，以着同样的方式在纪念真主。而大不同呢，国界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但是还是能统一到统一的言辞下面，拉伊拉哈伊拉拉穆罕默德拉苏鲁拉这样的言辞下面。因此内心呀 会感谢真主这一特大的恩惠。第六，朝觐是世界性的大机会，交朋结友体现世界性的和谐。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习俗的穆斯林同胞们有统一的信仰、统一的目的、统一的理念，使他们汇集在麦加，以着独特的方式畅所欲言，互相传播各自的文化，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一声平安的问候 Salam 通达世界，通达千千万万汉子们的内心，一夜之间成了难分难舍的亲朋好友。这也许就是这个美国民权领袖马尔科姆在他的历史性的朝觐中获得的最大的感言。他说，这里有白色人种，有黑人人种，有棕色人种，还有黄色人种，也有蓝眼睛的啊，还有黄头发的，还有像我一样的红色卷发的，而此时此刻皆为兄弟，人人都用同一的方式赞颂着真主，真主命前人人平等。而在这之前，我从没有看到过不同肤色的人彼此真诚的发自内心的称兄道弟，可以做到情同手足，彼此尊重。第七，敬畏真主，培养心灵，陶冶情操。朝觐之礼，朝觐的哲理之一啊，就是敬畏真主。真主在古兰经中这样说道 الحج أشهر معلومات فمن فرض فيهن الحج فلا رفث ولا فسوق ولا جدال في الحج وما تفعل من خير يعلمه الله وتزودوا فإن خير الزاد التقوى واتقون يا أولي الألباب。 说朝觐的月份是可知的几个月份，凡在这几个月内决意朝觐的人，在朝觐当中当戒除淫词、恶淫和增病，凡你们所行的善功，真主都是知道的。你们当以敬畏做旅费，因为最好的旅费就是敬畏。有理智的人们呀，你们应当敬畏我。古兰经第二章197节。可见真主苏巴哈纳胡瓦达拉为这一年中3到5天的功课、3到5天的功修，规定了2个多月的时间作为铺垫，作为前期的准备，足以说明这一项功修的重要性。它需要做必要的前期准备，尤其是个人内在的修为，朝觐培养人们内在的修为，叠进内心。如真主所说的那样，当戒除淫词啊，这2个多月的铺垫，真主并没有说让你充分的去准备这个钱财、准备财产。我们很遥远的地方，像我们在异国他乡的这种，那你可能需要大量的这个经费。但是本地人呢，就在麦加周边的人呢，或者是本国人呢，他就不需要太大的经费。但是安拉同样规定了2个多月的前期准备，为的是什么？主要就是培养你这个人的情操，要让你从内心当中来涤净自己，来涤净自己。所以首当其冲应当戒除的是淫词、恶淫和增病。那么什么是淫词呢？淫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男人或者是女人之间，或者男女之间相互调侃的淫词，无羞耻的玩笑、下流话、脏话，甚至包括 夫妻间各种亲密的行为，在这之间，在这个期间呀，都得注意。那么第二种是福素卡，也就是恶言。什么是恶言呢？各种无理的、重伤他人的语言，粗俗的、难听的、既有诽谤性或者攻击性的恶毒语言，以及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叫做福素卡，都叫做恶言。准备朝觐的人必须戒除这些。第三是争辩，各种无理的争论、争吵、辩论都得禁止。而我们以往我们所见的、我们所听的、所知道的，我们很多的哈吉在朝觐期间，不要说在朝觐的这个月份，朝觐的月份就是伊利的十月，我们斋月出来以后就开始进入朝觐的月份，就伊利的十月、十一月两个月，然后呢十二月的前十天，在这一段期间，不要说在这一段期间没有禁止这些行为，甚至有的人呀、啊，就在朝觐的那几天，十二月的前十天，甚至都已经上了米拉山，在阿拉法、主穆斯代、在穆斯代里法等等，听说都还有人在吵架，都还有人在争辩，无休止的争辩，这个是明确的影响啊，哈吉的成坏的。阿拉明确的禁止了，在凡是在这段时间内决意朝觐的人，都必须放弃啊，放弃这些言辞、恶言和争辩。而我们实际是怎样做的？所以这个前期准备啊，是极为重要的，极为重要的。所有这些我们都要以对真主的敬畏来克制，培养出一颗纯洁敬畏的心才是最好的旅费。所以真主说，有理智的人们呀，你们应当敬畏我。一个要朝觐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了朝觐的含义及哲理，他的朝觐才会使得他一尘不染，他才能具备真正的敬畏。而如果没有实现敬畏，没有实现敬畏这一理念，那么他的朝觐就有可能欠缺、不完美，或者说是一次劳民伤财的旅行，或者说是一次劳民伤财的旅行，毫无意义。第八，在整个朝觐过程当中，体现的是紧跟先知撒拉拉华的圣人们的步伐。因为对穆斯林而言，朝觐功修以及所有的功修的质量以及成坏，都以他是否对真主的虔诚和追随使者步伐的这种密度密切相关。这在朝觐中表现的就更为突出了，因为朝觐的所有的功修方式都是来自于先知撒拉拉哈赛拉姆的教导。如果在朝觐当中，我们随心所欲啊，只以某人的名义或者以地方的习俗去朝觐的话，你的朝觐是要大打折扣的，是不是？对顺呢，对主命的功修，对圣人撒拉拉华林斯拉玛朝觐的方式满不在乎，而在乎的是我们地方的习俗，或者是地方阿訇传承的没有根基的东西。那么这样下来的话，我们的朝觐是有问题的，严重的话可能功亏一篑，不会被接受。第九，也是最后，朝觐是美化我们的品德，朝觐是美化我们的品德，自我完善。先知撒拉拉哈·阿赛拉姆说，真主派遣我是为了完善一切的美德。把一号给圣经的记录，朝觐培养哈吉们，在朝觐当中可以培养哈吉们以下的品德。第一呢，是要知道廉耻。人如真主所说， الحج فمن فرض فيهن الحج فلا رفث ولا فسوق ولا جدال في الحج 凡在这几个月内决意朝觐的人，在朝觐期间当戒除淫词、恶言和争辩，以此来提高自身的修养，克制自身的私欲，不出口成脏，不胡说八道，不说任何的下流话，要有所节制。第二呢，是欲怒，要控制自己的私欲，控制自己的情绪，克制愤怒，不得跟他人无意的争辩，正如上面这一段经文所禁止的那样。第三是要稳重。行至所罗拉华林斯勒曼有一次在穆斯达里法听到人们在转移，从穆斯达里法转移到米拉山的时候，大声的驱赶骆驼的声音的时候说道，人们呀，你们应当稳重，你们要稳重啊。穆斯林圣贤记录，整个朝觐的过程都需要稳重，不要急躁啊，不要推赶，是不是？正如我们的汉子们所进的那样，人再多，他没有喧闹，他没有嘈杂，更没有人因为人多的拥挤或者是不小心的踩踏而责骂或者大打出手。第四是培养哈直们的这个吃苦耐劳，几百万人聚集在有限的空间里边，道路上可以说是水泄不通，步行快以车速的情况下，同时完成五日内的公修，虽然使哈直们精疲力尽，但同时也就培养了哈直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再苦再累没有应言，一心一意就为获取真主的喜悦。第五是培养哈直们互助互爱，不懂一句阿拉伯语的哈直们远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免不了会遇到一些困难，而此时大家就会助人为乐，自应的，我们说 乐意助人的这种精神就会体现的淋漓尽致。不管认不认识，大家都知道都是来朝觐的人，就没有彼此，谁发生了什么困难都会主动的去帮一把。第六是慷慨大方。朝觐整个过程在不断的费用着我们自己自身的财产花费着我们自身的钱财，在耗费着我们的精力，那么无论如何都是心甘情愿的。尽管我们的这个钱是我们顶顶滴滴积攒下来的，但是也许我们在平日里可能吝啬不舍，但为了朝觐，为了完成安拉命令我们的这一功修，那是毫不犹豫，毫不犹豫。最后就是纪念真主，整个朝觐的过程就是纪念真主的过程，整个朝觐的过程就是纪念真主的过程。无论是去环游天房还是住阿拉法特山，大家朝过哈直的人都知道，住在山上炎热拥挤，是不是？住在穆斯达里法同样，整个过程不是为了好玩，不是忌讳，而都是在为了纪念真主，纪念真主。通过每一项功修来接近真主，纪念真主是朝觐的哲理中最大的哲理。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朝觐的意义及其哲理的大概的阐述。知晓了这些哲理的哈直，他们的朝觐并是终身最大的一次训练，是最高级别的一次培训，是彻彻底底的心灵的洗涤，思想的净化，信仰的提升。我祈求真主接受正朝和副朝者们的功课。